上独自流淌， 只身穿越那场暴风雪，多年冰冻着你的关节， 十点整，未来的时间刻度982，下一秒就是未来。北京青年广播活力调频，活力调频 FM 98.2兆赫 ，AM 927千赫，聆听未来。 心愿，无论大小，说出来就好。982，许愿池。 我叫彭宇，今年22岁，现在在洛杉矶读书。我的愿望，因为现在已经是凌晨5:40了，然而我还在写实验报告。我希望老师能够发一封邮件说，把这个实验报告的截止日期往后推迟一天，然后我就可以稍微睡一会儿，因为这个实验报告真的是很难写。谢谢老师。 我梦见一个遥远的小岛，地图上没有坐标，那里阳光有水果糖的味道，螃蟹会比心合照，心里哼着蓝蓝的歌，海浪会跟着附和，忘了该忘记什么，遇见的都是河。每一个小小的傻傻的亲爱的我，按照梦想用心生活，就算有点 新创作歌曲《丝路新绿》，小光作词，刘青作曲，白雪演唱。 东望山河壮丽，西去丝路万里，自古驼铃往来，亲友八方行旅，列车横贯东西，公路堆积像想繁荣，梦想展开羽翼，不计星辰，七彩下沧桑巨变，世书轻狂，传承着和平友谊，命运与共，那生生山河壮丽，西去丝路万里，自古驼铃往来，亲友八方行旅，列车横贯东西，公路堆积小雨，朋友分享繁荣，梦想展开羽翼。

话我不听了，我是我的不是你的 Hate is not hate but I really don't care So shake it shake it now Shake it shake it dear yeah You're trying not to look but I think I'm gonna stare I'ma do me so there You can do you I'ma do me什么应不应该别放低姿态祈求被爱你值得更好被他对待所以不用太乖收口没有被锁住 Only you gotta keep 不要被禁锢拜托八卦的关注像你这么有种他们都嫉妒、 yeah. 他们都爱乱叫听了就想要笑再也不忙什么应不应该别放低姿态祈求被爱你值得更好被他对待所以不用太乖 All my ladies put your hands up 在我生活我是你的那些废话我不听了我是我的不是你的 Hate is not hate but I really don't care So shake it shake it now Shake it shake it dear yeah You're trying not to look but I think it's gonna stay So there. Yeah. Darkness

解的人物，黑白的动物，别找对路。为着舞就不要跳舞，要扮演幸福就闭着眼一口气气的表述，黑白的动物不要认输，你不孤独，朋友们舞疯狂舞蹈疯狂建筑。 Let's go party party all night whoa, oh, and many many good times whoa,是那么辛苦，黑白的头部是否麻木，你忘了笑还忘了难哭，担心被束缚，活了一年计划却没有进步，黑白的动物无论你是猫对老虎，迈着蝙蝠Let's go party party all night whoa, oh, oh. people who have rooms of people that they love one day docked away. Just because we check the guns at the door doesn't mean our brains will change from hand grenades. You love another psychopath sitting next to you. You love another murderer sitting next to you. You think I'd get here sitting next to you. And after our life's end, please don't forget. Deal with outsiders very well. They say newcomers have a certain smell. Yeah, trust issues not to mention. They say they can smell your intentions. You love another freak show sitting next to you. You love some weird people sitting next to you. You think I did not get here sitting next to you. But after all I've said, wait for them to ask you who you know. worry that I'll be alone tonight. Wanna make sure that I'm fine, but baby, you're not on my mind no more. I know what the best thing for the both of us, 'cause you're the

Sexy body, I would like to get to know you, baby. Like to to know you, baby. Like to get under your sexy body. I would like to get to know you, baby. Like to get under your sexy body. Body. I would like.

华的城市，忙碌的街头，总有一首歌能牵动你的思绪，为你读歌，一首属于你的歌。 我作词常石磊、李聪，读歌人王悦。黑夜而闪耀，我流云却不走，我转眼就开花，我骄傲当时的，我究竟有多少我？谁在寻找谁？我拉扯我，紧握着我，如何拥抱唯一的我？张望了结果，我恨不得如果我，当我终于告别我，才让我再遇见我。究竟有多少我？谁在寻找谁？我拉扯我，紧握着我，如何拥抱唯一的我？原来我一直爱我，再多坎坷都伴着，多么感激那个我，为回忆唱着将来的歌。世上就一个我， 黑夜而闪耀，我流云却不走，我转眼就开花，我骄傲当时的，

住寂寞，让心悄悄开了锁，心潮已奔涌而去，像流不住的江河，江河流流向海，心飞去，去哪里？不知如何找寻你，芬芳还在我怀里，紧抱双臂相守。 时间十二点整，未来的时间刻度九八二，下一秒就是未来。 北京人民广播电台青年广播 FM 九十八点二兆赫 ，AM 九二七千赫，聆听未来，生命不同。 心愿，无论大小，说出来就好。九八二，许愿池。 我叫林海峰，今年24岁，来自广西。今天我们家增添了一位新成员，我的小侄女，就我弟的女儿。看着她那稚嫩的小脸，才发现，忽然间我们老了。虽然不是那种真正意义上的变得衰老，是随着年龄的长大而长大。看着他的小脸，我就希望他开开心心、健健康康、快快乐乐的长大，做一个美丽的小公举。 今天的天气那么好，你却窝在房间里睡懒觉，是不是有点小感冒？不想起床还伸个懒腰，公主的情绪有点糟，迷人的眼神有火苗，沉浸的靠近我沸腾了心跳。你说你喜欢我的小姐了，那当我跟我换好不好？我愿化身王子，所有要求达到，可是此刻我就只能傻傻笑。我永远是你的海绵宝宝，

华的城市，忙碌的街头，总有一首歌能牵动你的思绪，为你读歌，一首属于你的歌。 阿普说，作词暗杠，古道悲观人，读歌人静瑜。囡囡啊，不要调皮，坐下听听阿普说。这个季节天气转凉，地上雨水多。囡囡啊，不要惊慌，过来听听阿普说。睡个觉，雷声过后就能看云朵。囡囡啊，你会困惑，慢些脚步，别忘了。慢慢的，你会明白丢了的是什么。人生路本就是场获得与失的选择，迷路时想想当年阿婆怎么说，回头看看雨水过后云彩很多，来吧，阿婆帮你偷偷摘一朵。等你老了，阿婆走了，你要记得把这乡音教会娃儿怎么说，来吧，阿婆等你还在那村落。 难要不要调皮，坐下听听阿婆说。这个季节天气转凉，地上雨水多。难呀，不要惊慌，过来听听阿婆说。睡个觉，雷声过后就能看云朵。难别怕，难别哭，乖乖睡咯。你静静听 看看雨水过后少了冷漠。